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 Hello， 阿初 你好。 阿初啊，咁我哋咧都有讲过啲电视剧啦，但我哋今日讲呢个电视剧咧都几有趣嘅，因为佢系好似啲单元剧咁嘅， 系， 但佢有一个主题嘅，咁啊佢就系 Black Mirror 黑镜啦，咁黑镜咧就已经做咗两个 season 噶啦，咁啊第二个 season 就旧年都已经出咗，但系好得意喎，佢每个 season 咧得三集嘅啫，系啦，但系咁当然啦，佢都有同一个主题啦，但系就用唔同嘅人啦、唔同嘅事情啦，去讲紧每一个故事啦，但系每一集都冇乜关系。 其实我就冇睇晒嘅，即系因为我哋今日系打算讲 season one 嘅第一集啊嘛，咁所以我就睇咗第一集。咁睇完第一集之后，我就觉得，咦，佢想搞乜咧？咁我就睇埋第二集，咁我就睇咗两集啫。咁你就话，即系你好似睇晒啊嘛，系嘛？ 我睇晒 season one， 但系佢几年前睇晒 season one 咯。 OK。咁你话每一集都唔同题材，其实嗰啲题材系咩嚟嘅咧？你觉得？ 其实啊，佢主要咧都系讲紧一啲科技发展带俾我哋嘅一啲影响咯，即系唔系话一定系坏嘅影响嘅，即系科技影响咗我哋嘅生活嘅一啲嘢咯。系， 咁呢个我都觉得系一个 好紧张啊！你开始问我问题， 系咩？点咁紧张？唔使惊，冇事嘅。 好惊啊！ 你答到噶，你老实答得噶。 好，嚟啊，我 OK 噶。 咁我觉得呢个题目几有趣啊！我喺节目度都提过一两次嘅，就系话我哋系冇可能写到新嘢噶。 嗯哼 ，个情节啊，即系嗱，我唔记得，因为我好耐之前睇过一本书咧，我连呢个作者系边个啊，本书叫咩名我唔记得咗，应该系大约系个。名咧就大约系唔知戏剧36种咁样类似咁样嘢嘅个书名就系讲话呢个世界嘅戏咧得36种嘅啫 吓真系分到36种出嚟 情节啊、 okay? 情节得36种嘅啫即系譬如举个例系即系譬如两个闹咗交嘅人喺面前大家要争同一样嘢即系譬如系咁样为之一种咁样啦即系我呢个系乱咁举例嘅啫即系佢话即系分析咗呢个。世界咧戲就係得呢36种啦，只不過係即係可能佢爭緊嗰個係鑽石啊，定係食物啊，定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基本嘅模式係得呢36种啦。咁我記得當年我讀緊書嘅時候睇咧，我就即係即刻就 apply 喺我身邊睇緊嘅劇本度，喂，全部都真係係嗰啲 冚得曬落去啦。 你冇新嘢嘅喎，你唔可以有新，即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係我哋話。劇本我哋唔會寫到新嘢啦。咁但係咧就新嘢嘅話，有啲係新嘅，因為隨住時代嘅改變咧，我哋周遭嘅生活係改變緊嘅。咁我哋嗰個環境改變緊，但係嗰個戲咧就唔會改變嘅。即係嗰啲基本嘅所謂嘅衝突都係嗰啲衝突㗎啦， 即係爭嘢啦， 行動都係嗰啲行動㗎啦， 爭男人定爭鑽石啦， 係啦，嗰籠啦都係，同埋啲人個 behavior 會開始有啲唔同咯，啲人個價值觀會開始有啲唔同，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但係咧個基本嘅戲咧都係嗰啲嚟㗎啦，而今次我哋講嘅黑鏡咧，即係你頭先話佢主要圍繞嘅主題咧，就係一啲同即係科技點樣影響咗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現代嘅生活同科技嘅一啲關係，係 啊係啊， 甚至係呢啲科技即係譬如。喺到未来啦，如果嗰啲科技系继续演进落去，会点样令到我哋嘅生活有啲咩改变？啲人会有啲咩改变？而人永远都系主体嚟嘅，即系呢啲人喺呢啲咁样嘅唔同嘅环境入边，佢哋点样生活？即系我唔理你系嗰套究竟系 Matrix 嚟嘅，系嗰套叫20世紀殺人網絡，即系嗰个世界啊，定还是系你突然间攞套古希腊嘅悲剧嚟睇？我哋个主体永远都系人嚟嘅，嗰啲事件都系围绕住呢啲人，系讲啲人喺佢作为人。人性嘅表現，佢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呢個就永恆嘅，即係只係嗰個情況嘅改變咯。而咁啱，我哋今日講呢個 Black Mirror 就係講緊哇科技如果再演進，究竟會點樣？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而家即刻讲下呢个第一季嘅第一集里面个故事啊。 咁好啦，咁直接讲个故仔啦。个故仔呢成个戏呢一开始嘅电视剧嚟嘅。一开第一个镜头就係有应该有一对夫妇就瞓着咗咁啦，电话响。咁男人就接电话啦，接电话就话哇咩呀，发生咩事呀，乜料吓咁大件事。咁佢有乜嘢点啊，咁然之后收线啦。跟住个老婆就问佢咩事啊，佢话。跟住呢个老公就话公主啊，边个公主。你知道喺英国其实好多公主嘅，好多唔同嘅爵位咁样。咁总之就。 喺皇室嘅。 系 啊， 皇室嘅、 啊。 其实佢应该系一个唔知咩爵嚟嘅个女仔。咁但系啲人就通常就叫佢做乜公主咁样啦。 Susanna 公主咁样。话 Susanna 公主就俾人绑咗架咁样。Susanna 俾人绑架咁样，咁跟住第二朝早我哋就发现咧，真系好快咧，一个镜头几廿秒咁都跟住就已经第二朝早。第二朝早就系有啲人就喺呢一个应该系唐宁街啦，就系呢个首相府度。原来头先就醒咗嗰个就系首相嚟嘅，就有啲大臣就围住佢啦，就话我哋收到条片就拍住阿 Susanna 公主嘅，就系佢就俾人绑架啦。咁呢个 Susanna 公主就俾人逼佢就读一篇嘢，咁嗰篇嘢咧就基本上就系话佢话系一个声明嚟嘅，就叫佢读。呢篇嘢，咁嗰篇嘢系咩咧？就系呢个 Susanna 公主就讲话，我俾人绑架咗，要救我咧就得一个方法啫，就系要喺今日嘅下昼四点前，就要咧呢一个首相咧。就是全 國公開，他未咁快爆住啊！佢中間停咗一停啊，即係佢煲咗好耐，話首相只有你一個可以幫到我。跟住啲大臣係停咗條片，佢話：誒呢件事係直接關於你，咩事啊？佢要咩事啊？佢要我停止啲咩攻擊定點樣？佢話唔係，係直接關於你，係有啲尷尬嘅。係係。咁要再播翻段片個內容。 係咁啊！播翻段片就話俾佢聽嘅要求就係咩咧？就係要求呢一個英國首相咧，就喺下晝四點鐘或之前咧。就要全国公开广播，就是、用卫星传讯，就是、令到全世界都 一定要睇到的， 都一定要睇到嘅，就是要佢咧，喺镜头前面咧，就是同一只猪性交嘅， 系啦。 咁呢个就系个要求啦。咁首相就真系有冇搞错啊？黐线嘅咩咁样？咁 咩事啊？ 系啊，但系因为当然嗰啲大臣就认为呢样嘢，喂，第一事关严重啦。 系 咁第一样嘢， 因为首相系公主，亦都系国家嘅甜心嚟嘛，个个都好拥护。 系啦，个个人都好中意佢啦。咁所以就有一个好大嘅 conflict 啦，系咪？戏剧永远都系由咁样开始啦，就系 Susanna 公主俾人捉咗，而家救佢嘅方法咧就绑匪咧就已经讲咗出嚟啦。 系 就系佢亦都系。證據確鑿嘅，因為嗰段片就係拍住 Susanna 公主聲淚俱下咁樣，就呢樣嘢冇得造假㗎。係 啊 係 啊， 咁就有條咁嘅片。總之就話今日四點之前你就要搞掂呢件事，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會撕票咁樣。咁啊，呢個首相第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從嗰條片嘅源頭咁就揾下究竟係邊個咁啦？ 封鎖咗呢條片， 封鎖條片唔可以流出去先啦。咁樣話，已經封鎖唔到，因為條片喺 YouTube。咁即刻 delete 佢啦。我哋 delete 咗噶啦，但係我哋每 delete 一條咧，就有六個人 upload 翻。咁所以咧，就 delete 都冇用。咁啊，我哋已經盡量控制啦，但係而家睇嚟都冇乜辦法。咁佢哋就話即刻，喂，咁唔理啦。咁而家我哋做曬最壞嘅打算先啦。咁所有嘢都準備啦，第一樣嘢就係想辦法捉嗰啲人啦，用唔同嘅科技想辦法去追查嗰個源頭。 即係追查到就揾到Susanna公主，就唔使做呢件事啦。 咁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用現今嘅科技，用特技嘅方法，我哋可唔可以揾替身喺綠幕度戴住個頭套咁樣，然之後 key 你個頭上去啦。跟住中間亦都有描述，就係佢哋走去個特技公司嗰度問佢話：我哋而家要做呢樣嘢，做唔做到咁？ 你兩點可唔可以做到呢條片出嚟？跟住嗰個係攞曬獎嘅一個展特技。 特技大师系 ，no， 系完全冇可能做到。佢话做唔到呢件事，得咁少时间咁样。咁但系嗰啲官就即刻对住呢个人讲话，答案只有一个，系一定要嘢，你一定要想办法做好佢。咁然之后就即刻即系佢哋又喺呢方面就喺度做紧嘢啦。咁另外亦都科技部嘅人咧，又开始用唔同嘅方法咧，就去追查嗰段片嘅源头咯。咁又追查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因为呢件事已经系即系所有人都知道啦嘛，英国所有市民甚至全世界都已经知道啦。咁全世界就即系喺度等紧，第一究竟会唔会有呢个直播啦？第二，因为政府咧就即刻就联络所有嘅新闻机构，就同我哋讲话，你哋唔可以报道任何关于呢件事嘅片。咁但系到最后咧，都先后有唔同嘅电视台啊、新闻机构咧，都已经开始放咗呢个消息出嚟啦。但系大家都好敏感啊，将嗰啲入边譬如话要 同隻豬性交呢啲咁嘅字眼咧，就全部都避而不談。 就有一個奇怪嘅要求，講同豬性交呢樣嘢啦。 係啦，咁就都唔講嘅。然之後咧，就好多啲電視台亦都開始即係有唔同嘅嘢發生咧。即係譬如佢哋內部又派呢個就去跟呢樣嘢啊，嗰個就去跟嗰樣嘢。然之後有啲人就喂，你有線眼喺政府嘅，可唔可以同政府嗰啲人聯絡睇下攞到啲咩資料翻嚟？咁卒之就喺唔同嘅途徑就攞到好多唔同嘅資料噶啦，已經。咁電視台亦都開始廣泛報導。咁跟住出現嘅就好緊要就係咩咧？就是、民調啦。 系， 咁就開始就即刻就有民調，好快你知啦。嗱，講緊你記住，我哋個古仔係講緊琴晚電話響，今朝翻到去 office， 然之後即刻新聞封鎖，跟住已經係全世界民調，因為講緊下晝四點 四點前發生嘅所有嘢， 即係件事係好趕急，係好緊張嘅。咁好啦，咁去到一個位咧，就係佢哋啲科技部嘅同事咧就話：我哋諗到個方法咧，就是、追查到佢哋就係雖然佢哋咧已經係嗰啲 IP address 已經係 encrypt 曬， 即 係 政府嘅科技部追查 係啦，全部都已經加密曬，係、okay, 追查唔到。但係佢哋用咗個方法追查到，就係話因為嗰條片嗰個 file 個 size 係幾大，同埋喺咩時間 upload 我哋係知道。跟住佢哋用呢兩個資料咧，就將全世界所有嘅網絡做過一個類近嘅行為，即、就、係、是、同樣嘅時間、同樣嘅 file size， 就追查到有一間學校係一間荒廢咗嘅大學嚟嘅，應該就喺嗰度曾經 upload 過一個咁樣嘅 file， 咁個首相就即刻話搞掂啦，即刻知道啦，仲唔去拉人？咁去拉人啦 ！Go！ 係啦，咁然之後即刻就係呢個消息，亦都同時係俾一間報館嘅一個記者咧，係因為收買 電視台嘅記者， 電視台啦嘅記者咧，因為佢收買咧政府內部嘅人員咧，就得知呢個消息，咁 佢自拍就收買到噶啦嘛， 亦都係咁啊，睇下自拍啲咩啦，因為佢係走咗入去個洗手間度除衫，然之後就自拍咗，就 send 俾一個政府嘅男仔嘅官， 咁就最機密嘅資訊啦， 係啦，攞到最機密嘅資訊啦，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女記者咧喺電視台度咧，就深敲就俾佢上司玩啦，所以佢就唔放呢個消息俾佢個上司，然之後就自己走咗去現場啊嘛。去到現場，佢見到呢即係好似飛虎隊咁樣啦，嗰啲突擊隊嘅成員啦，然之後先至打電話翻去俾個上司。哦，你唔係負責乜嘅咩？個上司問㗎啦，咁佢就話：哦，唔係啊，因為我喺一個現場，咩現場啊？因為人哋啲官已經發現咗佢喺邊度，我喺嗰個綁匪嗰個收藏肉心嗰個現場，我已經咁樣。佢話嚇你一條友去係啊咁啊，跟住佢就攞住個 iPhone 就已經係現場報道啦嘛，就然之後即刻 FaceTime 翻嚟咁樣就即刻現場報道。咁跟住咧，去到就突擊隊一路都好小心翼翼咁入去啦。但係因為呢個手上好緊張啊嘛，即刻叫佢我唔理啦，即刻衝入去。咁你即刻砰砰聲就衝入去啦。入到去就發現係有個假人喺度，就根本件事就係一個局嚟嘅，就等佢揾到。 即 係 個主謀，佢已經知道佢哋會揾到佢，所以擺一個假人喺度啦。 係啦，咁啊，去到嗰度就發現原來係假噶啦。但係咧，佢哋突然間呢個突擊隊就發現有人，就係嗰個記者啊嘛。咁到最後就係追住呢個記者，就係誤傷咗呢個記者，就開槍就射傷咗只腳嘅，應該。 跟住同埋射爛咗佢電話噶嘛。 係啦係啦，因為佢哋有即刻現場轉播，其實嗰啲突擊隊有現場轉播翻俾首相同側邊嗰啲官睇啊。側邊嗰啲官就有個認得，呢個咪電視台嗰個記者嚟嘅，賴嘢啦！佢哋就誤傷咗一個記者嘛，但係呢件事相對都小事，因為最大件事就係佢哋而家要解決嗰個問題係未解決㗎。 Susanna公主嗰個問題 啦，Susanna公主俾人綁架咗呢個問題，佢哋係未解決㗎。點知就出現咗一個亂字啦，就係電視台係收到一個盒，入邊有隻 USB 上面就寫咗幾隻字，就 Watch Me 就叫佢就播出嚟啦。跟住另外有個盒。佢哋就打開個盒啦，就未睇條片嘅，打開個盒就係、是、一隻斷指，就是、一隻手指喺度咁樣。跟住就佢哋就即刻勁驚啦，然之後即刻報警啦，跟住就攞住嗰條片，然之後就播出嚟啦，即係又係全國播啦嗰條片。咁嗰條片原來就係咩呢？就係、是、有個好似綁匪咁啦，就影住 Susanna 公主，就 Susanna 公主對手就俾人綁喺後面，就好似係嗰個綁匪咧走去咧就剪斷咗佢隻手指咁樣，然之後 就攞出嚟鏡頭， 係啦，就攞出嚟鏡頭，然之後就全世界好驚，跟住條片就停咗啦。咁就有條咁嘅片。咁跟住呢條片好快，當然亦都係傳翻去首相同埋嗰啲官嗰度啦。 點擊率應該都係好高啦。 當然啦，好緊要啦，最近排最緊要就係呢樣嘢啦。咁嗰條片就去到首相府嘅時候，就發現原來話咩咧？就係話佢哋知道咗原來首相府嘅人咧，就喺度想緊辦法用特技啊，要 key 啊咁樣，就俾你知道咗。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究竟個綁匪係點樣知道啦？原來就係話咧，佢哋搞緊呢壇嘢嘅時候咧，就有一個 shot， 我唔知 Winky 你記唔記得，就有個 shot 就係佢哋捉咗一個嗰啲男演員咧，專係拍 AV 嗰啲男演員咧，就入去嗰個錄影廠嗰度嘅時候咧，就應該有個看更之類喺門口咧，喂你名啊邊個，你好出名嘅喎咁樣，然之後打 即係臨入門嗰下插咗一下啦，俾人 係啦，跟住就俾人推咗入去個 即係呢種佢個頭入去， 咁跟住亦都因為嗰張相亦都係流。 流傳咗咧，咁就到最後應該係去到個綁匪度，個綁匪就係由呢啲咁嘅種種嘅蛛絲馬跡、啊、就推算到佢哋應該係想造假。 哇！ 咁所以咧，佢就報復咧，就 send 咗一隻斷子嚟電視台，就話俾佢聽，你冇得造假啦咁樣。咁好啦，亦都因為呢斷子出現咗咧，咁之前咪話有做民調嘅，咁嗰啲民調咧係，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話即係好似10%+咧，就覺得誒佢、應該做呢樣嘢救翻個公主嘅，但係有80%+ 都覺得係啦，都係 突然間唔應該啦，即係冇理由嘅咁樣啦。但係呢隻斷子出現咗之後咧，個民調咧就完 調轉咗啦， 完全調轉咗啦，就係突然間就係話，哎呀，佢應該救翻公主 啦。一定要同個豬性愛咁先至救到小仙人公主80%。 80%就覺得佢要咁做。咁到最後亦都係真係被逼咧，就係佢係全國廣播呢樣嘢。咁但係喺嗰個過程入面呢，因為佢哋點樣廣播嘅時候個拍攝手法如何呢，係有清晰嘅要求嘅，好得意嘅。 喺 YouTube 嗰段片嘅時候有講埋㗎。 係啦，有清晰指明係要如何拍攝。 即係機位點樣擺 呀，機位點樣擺， 一定要見到佢個樣好清晰。 係啦係啦，但係嗰個所謂嘅機位呢，就其實係令到佢冇辦法造假，因為一定要 handheld、一定要 keep 住行嚟行去，個 cameraman 要 keep 住行嚟行去，令到佢冇得造假，基本個要求就係咁樣，真係咁樣。咁就到最後佢就真係出街啦。咁政府呢就到最後喺4:00嘅時候呢就真係播啦，就係、是、現場直播啦。咁播之前就話以下呢段廣播呢會令到大家 不安。 都要提下佢老婆 嘅。佢臨出門口之前，佢老婆係佢出咗門口，佢老婆打俾佢。跟住之後佢冇聽。跟住佢老婆瞓翻低，同埋之前有一段佢同啲官員開緊會嘅時候，佢老婆落咗嚟，叫啲人出去話：你係咪真係要咁做？ 系，老婆呢条线都几紧要， 系即系对于之后佢都 系咁，所以就你都啱嘅，要提翻个老婆呢样嘢。咁总之个老婆就中间就话咁有乜理由啊？你救个公主就要你做呢样嘢咁样，同埋然之后到后啦，然之后真系现场直播啦，现场嗰呢个首相搭紧车去嘅时候，个老婆打电话俾佢又唔听咧，头先提咗。咁好啦，真系现场直播啦。咁第一政府就系公布话就系建议大家而家立刻熄咗个电视。咁当然大部分人就系系啦，耶！睇直播咁样啦，就睇电视啦。 好紧张 咁，但系政府亦都谂咗个方法，就系话，佢哋想办法喺播呢条片嘅时候咧，同时播一个好奇怪嘅 frequency， 令到啲人睇得好辛苦，同埋甚至会令到有啲人咧系会呕嘅咁样。咁就佢话想办法令到嗰条片咧嗰、那个会令到大家 收视率低啲啊， 系啦。咁啊建议啲人熄电视，咁啲人又唔熄啦，咁就系全世界广播啦。好啦，有啲人喺医院度喺度睇啦，有啲人喺酒吧度喺度睇啦，有啲人喺屋企度睇啦，有啲人就熄咗个电视唔睇咧，有少部分人就熄咗个电视唔睇啦，咁样包括佢个太太啦，就系首相嘅太太，熄咗个电视唔睇啦。但系条片真系播出街啦，咁播出街嘅时候，咁啲人个反应就即系各有不同啦。有啲人就即系哇，系见有嘢睇咁啊，有啲人就哦好核突啊，咁点算咁样啦？咁好啦。 全部人都留晒喺有电视嘅地方， 系啦，全部人都基本上留晒喺室内啦。但系同时咧，画面一转咧，就系见到有一个类似 Susanna 公主嘅人咧，就喺呢条桥度行过。 系 咁，但系因为所有人都留咗喺室内喺度睇电视啊嘛，条街就完全冇人。咁呢个 Susanna 公主突然间喺桥上面就晕低咗啦。跟住到最后亦都喺直播完咗之后咧，就有人就见到佢，然之后就救咗佢啦。有差人就亦即刻救咗佢啦。咁跟住就事发之后，呢个首相亦都系即系基本上系入咗医院啦，因为佢有啲好唔舒服咁样啦，又呕又剩啊，咁啊就应该临尾就系佢喺个厕所度。跟住出边就有个官就电话响起啦，你个电话响起就话俾佢听，我哋救翻苏珊娜公主啦，苏珊娜公主而家冇事啦，同埋佢嘅手指亦都系冇事嘅，即系原来之前嗰只手指唔系佢嘅，咁啊好彩啦，不幸之中嘅大幸啦，但系就嗰啲警察啊或者嗰啲官到最后就查到就系我哋睇翻闭路电视咧，嗰个公主喺3:30已经放翻出嚟噶，即系但系个现场直播系4:00，即系喺现场直播之前咧，其实公主已经系被释放咗噶啦，咁跟住呢个官听到。即係之後就係話哦，咁第一就係蘇珊娜公主冇事啦。咁但係嗱，而家另外3:30已經放翻公主呢樣嘢，就千祈唔好俾任何人知啊！最重要係唔好俾首相知道啊！咁跟住佢就即刻 喺3:30嘅時候，呢一個接電話官員應該係同阿首相講一句：隻豬打咗麻醉針。佢嗰樣嘢咁 well prepared， 但係原來3:30嘅時候已經可以唔需要做呢樣嘢啦。 係啦，咁總之到最後佢就敲個廁所門，就同首相講：好消息啊，蘇珊娜公主已經冇事啦，你做。 做咗件好事啦、嗯、，thank you， 拜拜咁样，然之后就即系件事就咁样完咗啦。咁好啦，咁呢一个件事就咁啊完咗，但系个节目就未完嘅，个节目就话喺过咗好似一两年之后咁样， 一年 系嘛，一年之后啦，咁就全世界就回复正常啦。呢个首相亦都继续同个老婆有公开活动啦，就继续周围都系出去 Susanna 公主又结婚啦，又怀孕 啦，系啦，咁啊所有嘢都好好啦，咁样。咁但系个古仔到最后咧，第一样嘢就系解释翻究竟系发生乜事，因为喺临尾放翻Susanna公主嘅时候，我哋见到有一个镜头咧，就系、是。電視就喺度播緊嗰個現場直播，仲有人喺度即係 comment 緊啦，有啲評論咁啦，咁、 嗯、 就見到有個人係上吊自殺咗嘅、 嗯， 就有一隻手指係斷咗嘅。咁、 嗯、 呢個人就即係據我哋作為普通觀眾嘅推測，就應該係嗰個綁匪啦，即係好有理由相信啦。 我都係咁諗啦。 咁到最後就係、是、原來呢一個綁匪咧，其實就係一個藝術家嚟嘅、 嗯， 就係話係一個藝術家啦。佢就搞一啲咁樣嘅，即係我唔知道你應該叫做行為藝術又好點都好啦。 行為藝術 ，OK， 行為藝術。 咁到最後佢亦都自殺死咗啦。咁但係佢就係話呢一個咁樣嘅藝術品咁樣做咗呢一條咁樣嘅片，呢啲即係不論係嗰個首相佢同隻豬性交嗰一條片啦，同埋係 YouTube 放嗰啲片。到最后咧，个点击率都系奇高啦。咁呢个就 系 佢艺术品啦。但系到最后，亦都因为呢个艺术品咧，佢系自杀死咗嘅。即系而嗰只手指咧，都系佢自己嘅手指嚟嘅啫。就令到佢哋就做咗呢个咁样嘅事件出嚟。最重要嘅就系到最后咁呢个首相就外访啦，外访完冇嘢啦，咁啊翻屋企啦，跟住个老婆就好冷淡咁翻上自己房度。但系每次出去，其实对外嗰啲都系公关嘢嚟 嘅 啫。 好恩爱嘅公关， 好恩爱嘅公关，即系最近香港都有呢类似事件啦，话系咪？但系 anyway 啦，咁总之就到最后翻到房咧，就系翻到屋企咧，就系呢个老婆就好冷淡咁啊翻咗房，咁个戏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咁啊呢个就系成个故事啦。好，我哋休息翻嚟，转头再讲多啲关于少少呢一个黑镜嘅点解啦吓。 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剧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嗱，阿初，我哋今日咧就讲紧 Black Mirror 黑镜嘅第一季嘅第一集啦。咁啊，头先个故事就我哋大概都讲咗啦。咁啊，不如我哋讲翻个编剧个名好嘛？ 编剧你知噶？ 我知道Charles Broken 啊嘛， 咁上下啦， 大家可以 research 翻。 Charlton Broken，Charlton。 Charlton 系都 OK 嘅 ，Charlie 真系戏称咁样咯。 哦 ，OK，OK， 咁啊就系佢编剧啦，总之就 系 OK，OK 系。 咁好啦，我哋讲翻个故事啊，头先就讲紧点解佢叫 Black Mirror 啊嘛，即系你 咁快讲啊，咁快讲点啊？ 咁快讲唔好讲， 我唔知啊，你 因为依家叫做听咗个故事啦嘛。 系你觉得咧 ？Black Mirror 嗱，如果我就咁睇字面嘅话咧，我系觉得系一。啲 dark side 嘅反射啦、，Black Mirror 啊嘛， 好嘢喎、 啊！我係咁諗啦，但係 Black Mirror 因為今次又牽涉好多科技，我又諗係咪即係好似我哋啲電子產品，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望住佢嗰塊鏡咯，嗰塊咪就係嗰塊黑鏡咯，即係依個就係形而。上嘅，唔系呢个形而下嘅，喺、我唔知道，唔识分呢啲啊。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咁冇谂过你识嘅 ，OK。 实体啲嘅咪我见到电子产品有最多嘅就系呢一块黑镜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字面解释就系反映我哋一啲 dark side 嘅一块镜咯，去睇翻我哋咯。 好好啊，我今次又学到好多嘢啦，多谢你啊。 我知道我吹水嘅咋，你试下讲，你试下讲 你 嘅睇法。 我觉得你讲得好啊，做乜咁惊啫你？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 好惊啊！你望住我眼神，好啊，继续讲，我听下你。 咁啊好啦，你讲最好啦，我唔使讲，我又悭翻系咪先？ 咁你嘅睇法咧，不如讲。 我觉得系差唔多啊，即系其实咧 ，Black Mirror， 我觉得最正嗰个地方系咩呢？就系、是、如果你话电视机或者我哋而家呢啲 tablet 啊，或者系个电话系 Black Mirror 嘅话，咁呢个 Black Mirror 几时会出现呢？就系、是、你熄咗佢吓。 我哋熄咗佢嘅时候， 即系你如果播紧佢唔系一个 Black Mirror， 系啊系啊， 你熄咗佢 moment， 佢就系一个 Black Mirror 嚟啊嘛。 咁点解可以？我知你讲咩啦，但系又点解呢个熄咗佢呢一个 Bad Mirror 咁重要咧？对于呢个主题， 我觉得个重点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同意我哋讲话 Bad Mirror 其实就系我哋啲电话或者电脑啊或者电视机啊嗰啲咧， 系啊呢啲产品 咁 嘅嘢啦。 咁其实个戏嗱，我哋而家讲咗第一集啦，其实调翻转头应该话，一开始你话睇 Bad Mirror 嘅时候，我喺度谂乜嘢系 Bad Mirror 咧？咁嗰个戏关佢咩事咧？跟住我睇完第一集之后。我话咦，系唔通佢想讲呢样嘢？跟住我睇埋第二集，我就我估系啦，真系 Black Mirror 真系我哋头先讲嘅样嘢，就系、是、黑镜，就系熄咗嘅 mon。咁但系点解系熄咗咧？ 系点解会系熄咗？唔系开住嗰阵时。 呢、這个名真系好，我觉得改得好好啊。 系啊， 我觉得改得好好啊。Okay, 即系我哋睇其他咁多集咧，我哋唔多提啲唔同嘅戏个名究竟。 我哋之前有讲过，即系譬如系一啲人名嘅话，我哋就会好见到嗰、个人，譬如狄仁杰啊，我哋一谂起，咁佢就好可能系呢个戏嘅主角啦。 系好有可能啦，虽然未必系嘅。咁但系主角唔主角唔系最重要，同埋如果系一个人名嘅话，咁我哋睇人物咯， 系啊系啊， 但系。而家我哋睇緊 Black Mirror， 係 Black Mirror 呢個字，當你深入咁去諗嘅時候呢，係令到我哋會即係諗多啲嘅關於個戲。嗱、雖然呢我自己係好唔鍾意 overinterpret 嘅，即係有陣時啲人評論或者分析好鍾意即係過分咁分析、過分咁解說嘅。 或者好多個人嘅感受。 係啦，唔緊要，個人嘅感受都唔緊要，因為嗰啲係你自己嘅。咁、但係我 即 係 或者唔係好客觀啦、 啊。係啊，但係我哋不论是做节目也好或者平时朋友问我的时候咁我都会好清楚咯，如果是我自己唔鍾意我会讲点样我唔鍾意。或者是我觉得在理论上嗰样嘢系点样好或者点样唔好。即系又或者我唔鍾意嘅时候，如果系因为理论上嘅问题令到我唔鍾意我都会讲。或者系纯粹系因为我自己我唔鍾意呢类型嘅咁我都会讲咯。咁但系而家 Black Mirror 呢一个名呢，我觉得正就系正在。我哋好可能一开始我哋唔係好觉得係啲咩，但係我唔知係咪我特别对呢啲嘢 sensitive， 因为我 keep 住 investigate 嘛 ,keep 住諗嘛，咁我就睇完一集，咦会唔会呢样嘢，睇完第二集我都几肯定啦。跟住今日我哋返到嚟我先问你知唔知，然之后我哋先上网抄嘛，係咪 係呀。我仲有諗过係白雪公主高快魔镜添。 係呀，想象力好丰富㗎温琪 ,ok 嘅佢。係呀，係傻啲但係 ok 嘅。但是我哋真係上网抄返黑镜係咩嘅时候、就发觉原来編劇都係一个类似嘅讲法囉。 佢係讲咩呀， 即係佢都係话就係呢啲咁嘅熄咗嘅电子产品。 熄咗嘅电子产品。 同埋佢话其实任何一幅墙都可以系㗎。即係你只要你係望返自己你睇返。 但佢讲佢象征緊嘅係啲乜嘢呢，即係点學你头先问点解唔係一个着咗嘅，即係唔係黑镜嘅时候着咗嘅一个电子产品。我哋反而係可能成日沉迷喺呢个世界啊，或者用呢个世界嚟沟通啊，或者呢个世界令到我哋知道好多我哋可能应该知唔应该知嘅嘢啊。咁着咗嗰个电子产品嘅时候咪更加係要讲嗰个网络世界囉。 我觉得嗰个诗意就喺呢度囉，即係有时即係有啲人问咩係诗意，诗意就係你攞嚟解就係戆居嘅，就係诗意啦。咁 Black Mirror 就係咩呢，即係如果 Black Mirror 我哋讲 Black Mirror 就係熄咗嘅嗰个电子产品。 係啊係啊。 咁我想问呢样嘢个诗意系咩呢，个戏入面就係讲嗰啲科技点样影响我哋嘅生活。然之后佢个戏叫 Black Mirror， 佢熄咗嗰刻你望一望自己。呢、个就係个诗意啦。即係唔係要解呀，如果我将呢样嘢再解画公仔画出墙嘅话，嗰件事好渣㗎啦，一啲都唔诗意。但係佢诗意就係诗意在我哋唔使解呀。嗰样嘢就係你有个电子产品你对住佢。即係你可能玩咗成日或者做咗成日嘢，但你对住你熄咗佢。跟住变咗做一块黑镜，你见到你自己，就系咁啦。呢个就系个诗意。 我好明啊，突然之间你讲诗意嘅字， 系啊， 需要解释啊。 一睇你就知你诗意 啦。好明啊，我又成个诗人咁噶嘛，我 一睇就知啦。anyway， 所以我点解我一翻嚟我就问你啊，你知唔知道黑镜系咩嚟噶 ？Black Mirror 系咩啊？咁我都系估嘅，我冇问。咁但系我希望嚟到呢个位同观众分享嘅就系话，咦，我觉得有阵时即系虽然我哋。过分咁样去做 research 或者过分咁样去做一啲 interpretation 唔系好事，但系有阵时呢啲咁嘅位置，编剧啊或者系导演都俾咗好多唔同嘅蛛丝马迹，等我哋去解读样嘢嘅时候，唔会偏离得太远咯。讲到呢度，我就要真系讲第一集嗰个故事内容同埋我嘅睇法。咁今集嗰个故仔咧，即系而家我哋讲紧 Black Mirror 嘅第一季嘅第一集咧，那个故仔咧，我唔知道你睇完有啲咩感觉。我睇完之后，我系觉得吓。咁啦，究竟想点啊？即究竟想点嘅意思？究竟编剧同导演想我哋点样啊？即我睇完之后咧，我系觉得嗰、首相咧，佢好惨咯。 佢好惨就系佢俾佢俾嗰个即系深敲同呢个现代社会啦，唔系净系科技世界，系现代社会系令到佢陷入咗一个咁样嘅事情入边，然之后到最后佢嘅生活俾人影响咗、嗯，但系佢其实冇做错任何嘢嘅。 佢冇做过啲乜嘢添？ 系啊系啊，佢冇做错任何嘢。 佢只系一个首相， 佢只系一个正常嘅人咯。 系 ，OK。但系到最后，佢呢一个悲剧嘅产生 ，OK、 嗯。 咁呢一个悲剧咧，我喺度谂，因为我自己作为导演又好，作为编剧又好，我喺度谂啊，究竟我做一个戏，我想啲观众点样咧？咁我唔知道啊 ，Winky， 你睇完呢个故仔之后，你有啲咩？我唔知道用得着呢个字啱唔啱啊？即系你有啲咩反思，或者有啲咩嘢谂法咧？ 有啲咩反思？我首先觉得个故事系好激啊！我唔知点样形容，好激先咧，即系佢用咗一个好大嘅一样嘢要手上完成，而呢样嘢系几唔常见噶嘛，其实系。咁我首先觉得故事系几有趣嘅，真系系佢用咗一样咁嘅嘢，咁跟住再睇就系、是、即系你话如果去到反思啊，嗯。嗱，因为我首先系知道咗个主题，去再睇一次呢个故事嘅、嗯，即系呢几日系，咁我就会哦系、哦，网络嗰样嘢系真系令到你唔可以有你嘅私隐咯，嗯、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即系无论系手上或者系我哋自己嘅生活，即系譬如咧，我最近都有听电台，佢哋都讲话，如果我喺地铁嗰度，我好攰。我耷低咗头啫，我冇让到座啫，而唔系我唔想。跟住之后我发觉嘅时候，已经可能俾人影咗相，又或者拍咗片，跟住之后放咗上网。喂，咁呢样嘢你有冇了解到背后嘅真相先？嗯、而好容易就将网络嘅，即系网络好容易就将我或者任何人唔好嘅一面，跟住就发扬开去啦、嗯，就全部人都知啊。而我哋系可以禁制佢即系停止呢样嘢宣扬开去啊，继续发布开去。我哋可以停止呢嘅能力咧，其实 系 好细。即系我哋见到嗰个网络啊，即系或者依家讲系科技嗰个发展，系带嚟好多我哋难以想象嘅一种威力咯。未必系我哋控制到嘅范围之内。就算系你讲紧佢哋手上苦、啊，成、嗯、个 I T 部门唔 support 住咯，但系都唔可以禁制到一段片咯、啊。网络嘅威力系我哋估计唔到有咁大咯。 系啊，我成日都话，而家系冇咗。唔会再出现好似当年嗰啲咁嘅明星㗎嘛，即係所谓当年嗰啲咁嘅明星係讲緊譬如以前譬如梅艳芳咁样 哥 哥咁样梅艳芳啦，我諗梅艳芳可能係一个好啲嘅例子，梅艳芳即係以前呢、啊、又或者係譬如陈宝珠咁样、 嗯、 即係喺以前呢呢啲明星呢係永远都係遥不可及 嘅。是 你係唔会知佢喺边度，佢哋应该係住喺天堂㗎。即係你唔知佢喺边度存在。但而家你喺上网抄任何人，你想知道任何资料呢，你总会得到好一些。 你可以喺好短时间里面就知道好多嘢。 系啊，人肉搜查嘛，即系我哋可以，即系有啲人佢做咗某啲坏事，然之后即刻俾人就喺高登有边度都即刻抄晒所有资料出嚟。呢个系网络佢劲嘅地方，亦都系佢恐怖嘅地方。 嗱，但系亦都系，可能好多基本资料你好快知道，但系你唔可以知道佢嘅准确性。其实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弊病嚟嘅。 系啊，系啊。咁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嘅呢一个戏就系佢描述紧一个咁样嘅世界，即系呢啲科技喺唔同人嘅 application 去运用之下， 嗯、 即系产生啲咩状况。嗱，而家个编剧咧就制造咗一个咁样嘅古仔，一个咁样嘅时空环境事件出嚟。 系啊， 咁呢个时空环境事件咧就造就咗佢发生嘅内容，然之后通过呢啲内容咧，我哋就见到即系一啲咁样嘅唔同嘅问题啦，科技啦。呢样嘢我唔知我哋喺节目里有冇讲过，有好多人都即系譬如特别系我啲学生啦嚟上堂，佢都会问我：哎呀，我应该即系写一个剧本由边样嘢先啊？咁样即系边样嘢先嘅意思啊？系话我究竟系我谂咗个人物先啦、啊，定系谂咗个故事先啦、啊，定系谂咗个主题先啦、啊，定系谂即系我唔知啦、啊，即系好多嘢可以系你嘅创作嘅源头嚟 啊，系啊，系啊， 即系甚至系你生活之中有一个事件，嗰、那个事件你觉得好得意，由嗰度发展一个故事出嚟都得噶嘛、 嗯。 但系到最后咧，我就系话嗱，我唔理你个源头系咩，到最后你都系缺一不可噶，你要有人物、有事件、有冲突、有戏剧、有主题。 啊、 有教训，呢啲嘢全部都 系 要有嘅。但系个源头系咩唔紧要。 嗯、 但系今次咧，《Black Mirror》呢样嘢有趣就嗱，我唔知道佢系嗰个创作嘅动机系点样发生嘅、 嗯。 但系我估计咧，我假设啦，佢系写咗一集咁啦，我乱噏就真系完全乱噏。佢写咗一集， 佢写呢一集嘅时候咧，佢有个源头嘅，就系佢想讲科技对人类嗰个影响，咁佢谂到一集咁嘅嘢。然之后好可能我唔知佢谂到个名未啦，我当佢未谂到个名。然之后佢突然间话啊，我想做多两集系啲类似嘅主题，讲下科技。咁佢就慢慢辗转系变成个主题系主导晒佢每一集。嘅嘢，然之后佢慢慢就继续写出嚟啊嘛，咁佢唔系好多啫，即系一个 season 系讲三集，而家两个 season 加埋六集啫，佢谂咗六集唔同嘅嘢，咁我未睇啦，另外四集我净系睇咗两集啦，但系佢系完全有个主题开始去发展呢啲咁样嘅故仔出嚟，每一次个 situation 都系有同科技同现代嘅一啲唔同嘅网络又好，传播又好，乜都好， 系 同呢啲嘢挂上一个关系，然之后我就开始写佢嘅戏啦。咁呢个就係佢个目的囉。嗱，我点解突然间讲咗嚟呢样嘢，係话有啲人就成日问话我应该由边度开始，其实冇话由边样嘢开始。 对，从来都冇。 即係特别係如果有啲人係佢突然间有个哎呀我好想用一啲咁样嘅 idea， 或者有某个现象有某啲问题。 或者有啲嘢触动咗佢。 係啦，由呢啲嘢去发展，咁佢就逐渐用呢一样嘢去开发一啲唔同嘅事件、唔同嘅人物出嚟，去造就呢个成个戏嘅整体性咯。 系， 即系到最后佢都系要 fulfill 晒所有嘢噶啦。咁而 Black Mirror 呢一个系一个好嘅例子，我哋如果大家有兴趣，虽然我哋未睇晒啊，但系我都建议大家睇下人哋点样系攞住一个大嘅主题，然之后每一次谂一个唔同嘅 situation、唔同嘅事件、唔同嘅人物。然之后讲咗一个故仔，亦都系设立佢原本嗰个大 idea 嘅。 系噶。 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好值得大家，即系如果喺编剧嘅角度去欣赏呢样嘢咧，系几好睇嘅。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事实上你讲源头这件事呢都挺有趣的，即其实有时呢你创作源头是真的有些东西触动了你，跟着你就去做，而正正呢今次这个主题呢其实已经我想触动过很多人，调回转所以很多人很有共鸣，例如我自己呢，即如果你正如阿初你刚才所讲，以前是有明星的，遥不可及的明星的，因为没有网络的。但现在的明星呢可能你很快知道他今日在哪，他现在在哪里做什么，你已经很快知道。又或者以前可能的感情是没有那么多科技去令到你有惑的。即我想身边有很多人是因为科技令到他们的感情有变质。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好容易上网识到其他人，跟住就好容易有婚外情，即系呢啲系越嚟越因为科技发生。我谂好多呢啲共鸣啊，呢啲感觉咧，我谂喺呢六集里面咧，围绕住呢个主题咧，系好容易攞到一啲你身边出现到嘅例子啊，你嘅一啲共鸣感喺度，系好容易会揾到。即系创作嘅源头可能系好多时候好源于生活，就系呢一样嘢咯。 我好同意啊，咁所以咧，即系今次呢一个 Black Mirror 呢一个。呢、这个咁样嘅电视剧咧，我又有另外一样嘢咧，我想分享一下嘅、 啊， 就系、是、咧，我哋平时睇电视剧，特别系电视剧啊，我好耐冇睇过电视剧系悲剧嚟嘅，你有冇留意啊？ 系、哦， 好耐、 但系呢个系单元剧，会唔会有另一个讲法咧？ 我觉得唔系。 因为 好耐冇见过电视剧系悲剧咧，吓个原因系即系大部分嘅观众都系中意喜剧多啲噶。 嗱， 我想搞清楚。我哋而家讲紧嘅喜剧同悲剧咧，唔系讲紧你睇嘅时候系咪系咁笑，唔系讲呢样嘢啊，系讲紧个戏嘅到最后个结局。嗱，通常咧一个悲剧、喜剧最基本嗰个定义咧，其实系睇个结局嘅。即系我哋成日话哦，咁啊大团结局咯，咁啊喜剧收场咯， 系 啊，咁啊悲剧收场。你我而家睇咗两集咧，都系悲剧收场嘅，所以我笼统叫呢两个都系悲剧。OK。我喺香港睇电视剧啦，我好耐冇见过悲剧收场啦。 系，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但系而家咧，我哋见到呢个戏咧就系、是、悲剧收场嘅。 但阿初啊， 佢呢一個電視劇，我覺得同一般嘅電視劇又唔係真係咁同。首先佢一季係三集，而佢每一集都係獨立嘅，即係除咗個主題一樣之外，佢唔需要帶落去，即係將個故事帶落去下一集嘅、嗯。其實我可以話佢係微電影添。 唔係得，但係你頭先嗰個講法，我覺得唔大影響㗎。我嘅意思係咩呢？你諗下三十集嘅一個電視劇，或者係二十集一個電視劇，或者係十集一個season嘅電視劇、 嗯、 都 OK。但係到最後佢個結局如何嘛？我最講出嚟個結局如何？嗯、即係你講係有一個好正義嘅人，佢為咗拯救地球，到最後佢死咗，然之後個戲完。咁、 哦、 呢個某程度上係一個悲劇啦，係、 嗯、 咪？你喺電視劇度好少見到咁樣嘅，即係個好人到最後冇好報啊！ 通常好人都是跟住佢系英雄啦，立咗个碑啦，好开心。 系类似啦，嗱少嘅，我唔系话冇啊，我只系话少啫。咁、 嗯、 但系咧，如果你睇 Black Mirror， 我哋啱啱讲嗰集咧，就系呢一个第一呢、這个首相，我唔系话个戏入边描述佢系好人定系坏人，佢只系一个人啫。 系， 即系任何人有一个咁嘅 situation， 佢都好自然地就系、是，喂，我唔想，我唔中意，我可唔可以唔系咁做啊？可唔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啦、啊？到最后被逼，然之后佢做咗，亦都系，喂，咁有位啦，政府冇理由唔想啊，即系可以做到个势，令到嗰个首相个声望可以提高啲咁啊。到最后话唔知佢个民望提高咗 1.5% 啊嘛，喺呢件事之后，好惨地。咁但系你谂下，如果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我可以想象到任何人呢、這个系一个。好正常、好合理嘅一個過程咯、 嗯， 但係我哋估唔到嘅就係到最後佢嗰個所謂嘅悲劇係咩啊？就係、是、佢好似所有嘢都按照佢應該做嘅都已經做咗，但係到最後犧牲咗係咩？犧牲咗係佢同佢自己屋企個太太個關係嘛、 啊啊， 因為佢太太以後都唔知點樣面對佢嘛， 其實係㗎， 都唔知點算啊嘛。咁所以就呢個我認為係一個悲劇收場嘅、 啊。 大家記住，我喺度講緊嗰個喜劇、悲劇，我主要係講緊個結局啊。嗯、我唔講入邊嗰啲 execution 啊。但係再加埋都講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咁樣睇 Black Mirror 咧，睇呢兩集咧，佢成個戲個基調入邊啊，都係正劇、悲劇多啲嘅。即系唔会突然间有啲嘢引你笑啊嗰啲，所有嘢都系令到你觉得哇，好辛苦啊！ 冇啊， 這個、 系啊，其实冇引我笑啊，直到 系啊呢、這个 或者好多思考空间，好多问题俾咗我添。 系系系，好、嗯、多嘢都系有心地令到观众咧觉得有少少辛苦噶。 嗯， 即系呢个亦都系我之前讲过一样嘢，就系话悲剧其实应该系咩？所有悲剧到最后都应该系噩梦咯。 哦， 即系我讲过，即系一个甜梦同一个噩梦嗰份面貌，所有悲剧到最后一个噩梦咯。如果咁样睇嘅话咧，我哋睇下呢个第一集呢个首相同一猪同埋呢个公主嘅呢个事件，同第二集我同你讲过系讲话一个未来嘅科技世界，所有人咧赚钱就系要靠踩单车制造能源，然之后佢哋会赚咗啲钱，跟住佢哋又要食饭，要用嗰啲钱，即系总之有个货币咧，一个新嘅货币咧就系咁样，嗰个世界即系全部都系咁样嘅，就系你会见到喺个过程入边咧，成个好明显，不论系编剧同埋导演手法上，都系令到佢咧系一个悲剧嚟嘅，所有嘢都系个噩梦嚟嘅，你一路睇住系一路系一个噩梦嚟嘅，哇！我无啦啦半夜听到咁电话，话个公主俾人捉咗，我要做呢咁嘅嘢先至可以救到佢。然之后去到揾个绑匪，去到原来系一个假嘅局嚟嘅。跟住到最后佢做咗嗰件事啦，揾翻嗰个公主啦。个公主点知三点半已经放咗出嚟噶啦。搞呢件事出嚟嗰个人咧，原来佢又唔系特别为咗啲咩衰嘢嘅，系一个艺术家嚟嘅。到最后佢又吊颈死咗，全部嘢系一个大噩梦嚟噶。而呢个大噩梦就某程度上系一个警惕咯。即系呢一个 Black Mirror， 即系头先讲咗好耐，就系个戏个名 Black Mirror 呢样嘢，系我觉得成件事系一个好大嘅警惕咯。呢、這个噩梦，所以点解我特别想提呢个噩梦呢？我唔知啊 ，Winky 你又点睇咧？呢、這个悲剧或者系我哋平时喺电视剧度好难。 但系咧，我觉得今日几有趣嘅咧，你就系谈论话去。即係佢呢個悲劇就係個結局，佢同佢太太嗰樣嘢。因為咧，我哋成日咪譬如講起承轉合，起承轉合嘅。咁、今次咧，我本身我自己睇啦，我唔知我又好緊張啦，依家又 冇事嘅。 因為我哋成日講起承轉合，合就係即係件事發生咗，或即係主要事件發生咗、解決咗之後嘛。咁其實今次個結局其實係一年之後佢兩個啊冇錯，你講係字啊，咁即係個轉應該係佢決定，即係個轉應該係佢決定同隻豬性愛啦，就係、是、主要事件。 唔係，佢決定咗都唔係啊，佢決定咗都仲可以翻轉頭噶嘛。 即係做 係啊，因為對於我哋嚟講係永遠都係嗰件事真係解決。如果我哋呢個戲，你唔好理原本嗰個戲先啦。即係我哋如果話真係電視直播佢同一豬搞嘅嘢。跟住 发现个公主未释放，然之后嗰个绑匪有其他要求，咁件事都未解决㗎。 Okay, 嗯嗯、 所以系一定系 make sure 嗰个 公主 公主冇事，同埋、 嗯、 因为有一样嘢系个首相好concern㗎嘛，就系、是、我如果咁样咁样做对我有咩影响。嗱，你要知道个戏个主角一定唔系个公主啦， 系啊 系啊，一定系个首相 啦。 咁对于个首相嘅问题系究竟佢想拯救地球拯救个公主，定还是系咩先？佢一定系谂自己㗎嘛。呢、 嗯嗯、 个戏即系再加埋佢一个咁样嘅悲剧嘅 set up 咧，佢嗰个人系一个，即系佢唔会走出嚟。好，我为咗救公主，我咩都做得出嘅、嗯，即系佢唔会咁咯。佢、嗯、走出嚟都系，喂，可唔可以唔系咁样啊？喂，快啲捉到个绑匪啦、嗯！你点做嘢噶？即系佢系一个人啫嘛。咁、嗯、但系我哋睇呢个人嘅 downfall 啊嘛。 系。 咁呢个人嘅 downfall 其实就系你如果话个起承转合，如果喺翻呢个人身上，咁就系第一。个起系咩呢？当然可以话系个公主俾人捉咗啦，咁佢救呢个公主啦。 YouTube 嘅片出咗嚟之后啦，嗯， 咁佢一定要救呢个公主啦。咁但系佢救呢个公主到最后佢救到救唔到，都系好重要喺起承转合入面都系好重要。但系另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究竟呢个人点样面对呢件事，然之后佢嘅生活点样继续落去？ 系啊， 你话嗰个转咧，真系嗰个高潮咧，我会话依然系到最后就系、是、 公主条桥都 知道。佢知道咗，已經救翻公主啦。 OK， 哦哦哦， 即係呢個係成件事最重要，去到嗰個位啊、哦，完啦。 係， 因為如果去到嗰個位，你諗下，嗰、那個官唔守住件事， 嗯、 就係同佢講話，我哋已經救翻公主啦，但係我哋發現公主咧三點半已經俾人放咗啦。咁佢唔癲啊？ 佢崩潰。 嗰戲仲唔繼續去啊？嗰戲應該繼續去啦，就係、是、佢要，即係佢會點樣？我唔知係報復啊，定還是係追究責任啊？定、 哦、 還是係點樣去做？即係嗰度我哋都仲有一啲走盞，嗯、但係呢個位就係、是、個編劇同我，主要係個編劇咧，就是、選擇咗喺嗰個位咁樣三點半放咗，然之後嗰個官喺度話一定唔可以俾任何人知道，我哋亦都當。喺个戏嗰个 set up 入边就 系 冇其他人会知道啦，咁你讲咗俾个首相知，个首相就知道咗呢样嘢，然之后佢就好似放松咗少少，跟住个戏喺嗰度完咗噶嘛。 系、嗯、啊，我就想讲呢样嘢啦，即系个转喺嗰度完咗之后咧， 冇错。 通常一个戏，或者我哋成日谈论戏，嗰、那个转已经推到后啦，我哋今次亦都系推到后啦，但系个盒咧，佢今次都花咗几多篇幅去讲，而我哋头先讲就系呢个盒咧，其实都某程度上系象征紧一啲，或者成个剧就系、是。佢係一種悲劇，喺呢一度我哋見到一種氣氛啦，或者係咁佢花咗好多篇幅去講。 我唔覺得特別係好多喎，咁係多嘅，即係 係啊，比較上或者佢都係幾有，即係佢唔係純粹佢之後生活係點嘅，而佢呢個生活係有一啲 有 我可以咁講係係啦，或者有啲 unexpected 嘅， 係 咁嘅一個合咧係少見啲啊，佢呢個篇幅上面。 可以話少見啦，但係特別係對於呢一個戲嚟講，即係。真係睇你點睇嗰個轉啦，因為嗰個轉咧，我哋可以再推後少少嘅。 仲有得後？ 唔係，如果我哋將嗰個轉係去到佢同佢老婆翻到屋企嗰個 moment， 你可以咁樣分析我唔會。 但係呢個唔會係主要事件嚟。 嗱，呢個唔會係主要事件咯。但係如果我哋真係睇嗰個主角嗰條脈絡咧，嗱，你調翻轉頭，因為當我哋如果我係嗰個演員，我係做呢一個首相呢個角色嘅時候，我會深刻係咁樣睇嗰個轉咯。 哦，即系你作为角色嘅角度，可以个影转头去到咁头。 我系个导演嘅时候，我都会喺呢两方面，我会有少少 struggle 咯、 嗯。 但系呢个都系好少嘅 struggle。我为着个戏，忠于个戏咧，我都系会拣到最后佢知道咗个公主已经被救嗰度。 因为呢个 系 个主要事件啦， 主要事件。 嗯、 但系因为个戏咧，到最后呢个余韵咧。即係到最後呢一個我哋叫拔啊，有聚有拔啊嘛。呢、嗯、個拔就係之後究竟點啦？就係嗰個合啦，嗰、那個 falling action 到最後件事點樣解決呢、嗯、我哋就發現原來佢解決咗個最大問題，但係佢就產生咗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纏繞佢下半生啊一路，就係佢同佢太太嗰樣嘢。而呢一個就係嗰個噩夢嘅餘韻啊嘛。即係我哋講呢個悲劇，呢、這個噩夢嗰個餘韻啊好緊要。而個編劇就係呢一個位點解要落呢個注腳，就係、是、佢要搞清楚呢個噩夢。你諗下嗰啲科技而家 OK。到最後嗰件事真係發生咗啦、 嗯， 已經係一個噩夢嚟噶啦。但係佢原來仲有啲咁嘅餘韻係我哋影響咗人嗰、那個科技嘅世界發，即係揚咗出去嗰啲我哋知啦。但係有啲嘢我哋唔知道。你諗下嗰樣嘢幾恐怖？呢、 嗯 這個就係嗰個噩夢嘅餘韻啊嘛。係，所以我覺得呢一部分係好重要啊， 嗯、 即係畫龍點睛嘅部分。係㗎，係㗎，係㗎， 認同啦。 所以你話嗰個轉個定義咧，我覺得今次係比較罕有地，我覺得呢兩個都深刻講得通。雖然我都 或者唔同角度咯，我係覺得。 系系冇错， 即系如果你偏重事件，你系偏重角色，都会有唔同嘅睇法。 冇错， 不过点都好啦，睇完呢个故事，我都觉得系即系有一定 反思嘅程度，究竟我哋依家同科技嘅关系系点嘅？我觉得咧，各位听众都值得去睇下呢个 Black Mirror 黑镜嘅两季，其实都系六集啫，睇咗。希望大家都揾到你嘅共鸣或者有啲反思啦。咁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黑镜呢一个故事，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